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97集，陷阱迷途。 陷阱，此话怎讲？三族脸色一变，连忙追问道。 这件事蛙冕也是之前无意中听到的，瓜哥哥。 蛙冕瞄着三族那充满威慑力的眼神，也不敢磨蹭，赶紧回答道。 先前蛙冕不是到处找那批不见的能量体吗？找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几个鬼牙族的卫兵，蛙冕觉得他们既然一直在丰都，说不定会知道那些能量体的下落，所以就用招魂幡迷了他们的神智，逼他们说实话，瓜哥哥。 蛙冕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正回忆着细节。 没想到呀，能量体的事没套出来，倒从他们嘴里听到了另一件事。听他们说，今年参加鬼市的名额早就内定好了，那些被选中的贵宾会在当天直接被接到鬼市里面去，根本就不用通过什么特别挑战。 哼，一派胡言，难不成那什么鬼市邀请函是假的吗？三族眼睛一瞪，开口反驳道。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鬼市的参与名额为内定，那鬼牙组又为何大费周章的发什么邀请函组织这次挑战？ 瓜哥哥，具体原因蛙冕也不知道呀，蛙冕只听那几个鬼牙组的家伙说，他们根本不在乎有几个能通过那场特别挑战，因为那些参加挑战的家伙根本一个都出不来。 蛙冕拖着下巴回忆着，却没发现三族屋的脸色在闻言后开始变得铁青。 一个都出不来，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被关在哪儿了吗？ 三族忽然上前一步，一把拎起了蛙冕的后领，爆发的灵力妖气吓得蛙冕瑟瑟发抖。 蛙冕也不知道啊，蛙冕只知道他们好像进了一个异空间里，具体在哪儿没听说呀，瓜哥哥。 所以鬼牙族那帮人根本就不打算让他们活着出来，所谓的特别挑战根本就是个屠杀游戏吗？ 三族咬牙颤抖着，碧色的双眸因愤怒而散发着妖光。 星月他，可恶，那几个鬼牙族的家伙在哪儿？带我去找他们。 说着三族猛地张开黑色羽翅，在强烈的杀气旋风中，可怜的蛙冕都快吓得口吐白沫了。而此时却听一旁的饕餮突然开了口。 这种时候鬼牙组的卫兵应该都被召集去鬼市了，而我们现在连鬼市的门槛都没摸到，又怎么找得到他们？ 找不到也得找，就算把整座丰都夷为平地，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三族怒斥道。 哼，恐怕等你找到他们，陆星月那边早就没命了。 饕餮平静地说着，转身看向沉默已久的青衣女子。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你还打算袖手旁观吗，清明之神？ 青衣女子看着饕餮的表情，又望了眼三族出离愤怒的眼神，思忖片刻后终于做出了让步。 好吧，我可以把你们传送去鬼市，但你们需要向我做出保证。第一，不能对第三方透露我的协助。第二，需要帮我寻回失窃的思念能量体。第三，不可伤及无辜百姓。这是我协助你们的条件，要是不答应的话，那就请回吧。 就这些，小事一桩，答应你就是了。 饕餮说着，随后看向三族， 你的话应该也没问题吧？ 你是在质疑我的信用吗？ 三族不满地呛了一声，松开了抓着蛙冕的手，周身的杀气也终于稍许平复了下来。 只要能协助我进入鬼市，救出星月，再多条件我都答应。 我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将你们传送至鬼市，至于后续的行动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青衣女子说道。 我想知道从此地传送至鬼市需要多久。饕餮问了一句。 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青衣女子看着饕餮回答道。 但因为某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发小子在百年前的鲁莽行事，使得如今的鬼市安保严格了不少，结界也变得更加严密，常规的路子恐怕行不通。 哎，这个时候就不要翻老账了嘛。饕餮摊摊手苦笑道，你的话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吧。 方法不是没有，如果要保证能准确将你们传送到鬼市，最好能锁定身处鬼市的某个个体，要是有气息作为引导那就最好了。 气息引导？ 只要给我带着那名个体气息的物品就行，比如毛发衣物等等。 青衣女子说道。 有了气息我就能锁定对方的位置。 哼，这还不简单，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饕餮笑了笑，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簇黑色长发递给了青衣女子。就跟踪这头发主人的气息吧，准没错。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呀。 青衣女子瞥了眼饕餮，也懒得再说什么，伸手接过了那簇头发。 能不能把蛙冕也带去啊，蛙哥哥。 一旁的蛙冕眨巴着泪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瞅着青衣女子。 蛙冕毕竟是负责护送能量体的鬼差，必须亲自把丢失的货找回来，不然蛙冕也没脸回到幽冥界了，求求您了。 对我来说送两个和送三个并没有差别。 青衣女子叹了口气，算是默许了。既然有了气息引导，那就事不宜迟。三族焦急催促着，似乎已经等不及了，而青衣女子也不再废话，开始轻念咒语。很快一道青色法阵便出现在饕餮等人脚下。 鬼市情况复杂，还望各位谨慎行事，尤其是你饕餮。 青衣女子注视着法阵中的红发男子，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年你号称为了救人，所以我才网开一面将你送至鬼市，但结果却让我失望，希望你不会再让我失望第二次。 哼。饕餮嘴角轻笑了一声，赤色的眸中却隐约抚过一丝阴霾。他没有回答，只是别过头摆了摆手，随即便与三足乌和蛙冕一起消失在了法阵光芒之中。冰凉的触感在肌肤上侵入扩散，也将江瑶的意识从混沌中逐渐唤醒。 我这是在哪儿？ 肌肉的酸痛随着苏醒的意识从身体各处传了过来，江瑶的手微微抽动了一下，慢慢睁开了眼睛。没有阳光，没有人影，只有锈红色的天空倾洒着细密的雨滴，沉默地俯视着大地。江瑶茫然地眨了眨沉重的眼皮，模糊的视线中他隐约瞥见了一片奇形怪状的黑雾悬浮在锈红天际的一角。 那是什么？ 江瑶慢慢睁大了眼，此时的他这才看清，这悬浮在天空中的并非什么黑雾，而是一片夹杂着嶙峋怪石的墨色森林。但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片森林竟然如镜像一般凌空倒悬在地平线上，像投影似的在天空中漂浮不定。 这是？ 江瑶的神智猛然清醒，急忙从地上坐起身，肌肉的疼痛让他呲牙咧嘴了一瞬，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身上除了有些淤伤之外似乎并没有大碍，显然是他身下这片泥泞的沼泽救了他一命。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掉下了深渊。 江瑶扶着胀痛的脑袋抬头扫视了一圈四周，只见这一片沼泽被一片白茫茫的迷雾所笼罩，乍看上去根本望不到边际，甚至连半个人影都见不到。薄雾弥漫在视线中，就能看到天际那片倒悬的墨色森林。 显得这一片空间宛如梦境般诡异。 难道是海市蜃楼？但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海市蜃楼？ 江瑶抬头望着天空绵延的倒悬森林，挣扎着爬起了身。 说起来，这里原本就是异空间，就算出现再诡异的东西也不奇怪。现在最重要的是得赶快找到星月和他会合。 江瑶想着，将视线移回左右。他一边小心观察着，一边试着开口喊道： 星月，陆星月，你在吗？ 空荡的沼泽回荡着江瑶的呼喊，却并未得到半点回音。江瑶又试着喊了几声，但却除了雨滴的噼啪声，再无其他声响。 看来是和他走失了，这下可糟糕了。 江瑶低下头，脑海中再次回忆起将自己推入深渊的黑色手印，以及那道一闪而过的伸展着巨大古翼的奇异黑影。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星月他会不会也有危险？还有饕餮和三足乌也一直没消息，他们还好吗？ 江瑶越想越心焦，他决定不再留在原地犹豫不决，姑且先在周边探寻一圈再说。而正当他准备动身之时，却忽然听到身后似乎传来了一道轻轻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寂静的沼泽中尤为明显。 谁？ 江瑶神经一下子紧绷了起来。如果正如那象蛇所言，这空间里可是充斥着各种堕魔怪物，而如今孤身一人的他，要是不幸对上了那种魔物，那可是凶多吉少。脚步声越来越近，江瑶紧张地盯着后方，只见一团黑影悄悄印在了白茫茫的薄雾之上，而随着黑影的逐渐清晰，他看到了一道眼熟的人影走出迷雾，站在了他的面前。